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好聲的書，好聲的書，我喜歡你龍音。 圣诞节就到啦，咁梗系圣诞树要搬出嚟啦。过咗圣诞，圣诞树咪劈埋一边咯。所以点解咧？有人话咧，曼联咧其实就系圣诞树嚟嘅。阿的话圣诞曼联上榜首，过咗圣诞咪劈埋一边咯。所以各位，我喜欢你绿油油，圣诞快乐。 我讲唔到嘢，你太鸠啦，大佬。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足球频道啦，咁啊，有冇嘢读？ 读一读网友先啦，有位网友就话：哈哈哈，杰斯你真系好，感谢杰斯分析曼联赛事而唔贴曼联赢啦，唔该 keep 住到季尾。 迷信。我上个礼拜就贴呢个车仔阿仙奴打和咯，屌我都中啦。梗係有中有唔中嘅啫，咁啊仲有咧補充一下，上個禮拜咧其實咧就Nordic C 咧有啲嘢咧係補充翻我哋嘅節目嘅，第一就係咧佢就話咧史特加對拜仁嗰場波咧就早已經安排好啦，咁啊佢可以俾到個日子我哋啦，就係喺呢個揭冬之後第18同埋第19嘅比賽日，即係 match day 18同埋 match day 19中間嗰個禮拜三，咁正確嘅日子咧就係1月29號，咁嗰晚咧就會踢咗呢場史特加對拜仁嘅。咁另外仲有咧，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啦，嗰啲即係Yellow Wall 多蒙特嘅 Yellow Wall 佢亦都有補充啊。佢話咧其實咧仲有咧多蒙特嘅北看台主要咧就都係坐位嚟嘅，除咗一個作客區係企位，就喺東北嘅一角。咁南看台咧就真正正咧系全企位嘅，就可以容纳25,000人嘅，即系一个 球场啊，可以系 已经系25,000人。 系啊， 咁咧就佢系喺不设企位嘅欧洲赛同埋国家队赛事咧，容量就会由超过全国最多嘅80,000人锐减到去60,000多嘅，即系因为 本来 欧联赛事同埋国家队嘅赛事咧就不能有企位嘅，咁所以咧就会由80,000几嘅球迷咧就会去到减到 变翻60,000几， 60,000几嘅，咁就比如果系如果用咁嘅对比咧，就比全座位嘅哈法柏林嘅球场啦、Olympia Stadium 啦，同埋或者系拜仁嘅安联球场咧就会仲少嘅，因为。如果冇記錯咧，柏林同埋安聯咧，大約咧就77,000到嘅。咁所以如果多蒙特係全座位咧，佢就大約會係10,000多人到咯。咁所以就，但係平日嘅德甲咧，就毫無疑問。 一定系 多蒙特系最多人嘅，因为佢两边系全就会 仲要长期都系100%几入座率。 系啦，咁就多谢诺迪斯嘅补充啦。咁OK， 我哋翻翻嚟咧就扫扫，其实仲有冇啲咩赛事可以值得提一提咧？就譬如 港友场5-1咯， 最大比数寻晚就系5-1啦，纽卡素就系赢呢个史笃城啦，史笃城就做咗。本季嘅圣诞老人啦，咁就派咗5粒，咁其实仲有呢就係2张红牌嘅，咁好早啊， 但係 上半场已经 好等放假㗎，你先 好等放假。 但係唔係话新特兰好差，因为我觉得嗰两张红牌有啲嚴。 唔係新特兰，史笃城。 史笃城我觉得有啲嚴囉，有少 少。其实咁就小事啦，小事都想放假。 啊、所以都俾球證趕埋出場， 係 嘛？咁、啊、所以就一個球員，唔係一個領隊就加兩個球員。 好事啊！呢、這個先 係 小事。 係咁啊，仲有就 愛華頓啦、 啊，蘇連信係誒、啊、今季第一場 要頂嗰、那個， 蘇連信係打正選嘅士篤城嗰場波、 哦，打正選㗎。 咁啊，係今季嘅第一場啦。 係 咁啊，第一場就輸就執就 哇！呢、這個真 係球啦， 老將啊，真係。 O K 嚇，咁啊，仲有啲邊啲值得講下？ 愛華頓輸波啦， 愛華頓輸波啦。如果愛華頓尋晚贏波咧、嗯，你嗰隊就。输一场波咧，就由第一跌到落第五跌四位，咁而家就跌咗三位。咁、 嗯、 就爱华顿亦都系几出奇。 好彩冇影响到曼联啦，因为曼联更加低一啲，系嘛？ 哦，咁啊系嘅，咁啊系嘅，系啱嘅，啱嘅。咁啊，爱华顿输波有冇少少因由啊？ 好快已经赶走咗后卫咯。嗰球又系过严，因为我觉得阿薛其远有啲插水嘅。 嗰球波就俾阿 唔系薛其远，嗰个韩国仔。 基承勇， 基承勇， 基承勇，系啦。咁啊，呢、嗯、场波有少少爆冷嘅，新特兰就1-0啦。其实廿零分钟基承勇入嗰球12码，咁、 嗯、 但系剩翻好多时间俾 追， 咁、嗯、但系追唔到啦。咁、 嗯、 呢、這个都有少少命运嘅，真系点都系要 成日输，系好似输咗好多镬噶。 过唔到利物浦嘅，永远成日都系嘅。 哦 ，OK， 吓咁啊。咁啊！但系嚟紧呢个礼拜，其实就都会睇睇啦，因为车仔唔系利记就会作下对车仔啦。咁、 嗯、 爱华顿其实都系硬仗，就会对沙咸顿啦。咁、 嗯、 但系如果照旧，即系目前嗰个分数就系爱华顿如果赢沙咸顿，利记输俾车仔咧，咁、嗯、就爱华顿就会升上 Big Four 啦。咁所以睇下两队 Merseyside 嘅硬拼啦。 嗯 咁啊，仲有咗啲咩咧？仲有卡迪夫，其實都想睇睇啦。Milky McKay 咧就 名媛一線， 大地震噶啦。咁啊，而家就好多人開緊盤，睇下賭佢就會唔會教到新特蘭嗰場啦。佢就堅決唔會辭職。咁啊，跟住但係尋晚嗰場波咧就0-3主場輸咗俾修咸頓啦。 上半場已經輸曬 啦。係啦，咁啊見到老細個樣已經完蛋咁樣嘅。咁但係老細。毫无疑问就想喐佢啊！咁、嗯、但系就两个嚟自，我谂个压力来源嚟自两个啦。第一就 球迷 啦，球迷就全撑 Milky McKay。咁然之后我谂就英格兰嘅足球嘅传媒啊， 点撑先？ 叫个老板走咯。 系咪因为如果你炒呢个领队，我就唔入场先？ 呢啲 总会有啲人 总会有人讲嘅， 但系你一定要主流啊嘛。一定要啲 power 先，你可以。但系始终老细有权 炒。咁呢个你又即系好似香港咁，你成日叫人哋勇武咁，你都有啲人真系唔系勇武。噶嘛，屌你咁话要入场睇波，咪入场睇波，咁你即系呢啲好难讲。咁但系总之就球迷就一定屌柒个老细噶，因为老细做几样嘢啦。我谂第一样嘢就系 转咗 第一样，第一镬嘢已经引佢噶啦， 转 颜色转咗啦。咁你见啲球迷影啊，坚持着蓝色蓝色衫入场。 人哋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卡夫城嗰个绰号叫咩？ 呢个 叫 blue black 啊嘛 ，blue black 唔系 blue black。 Blue 唔知 blue ring 啊 ，blue ring 点样可以变咗红色 嘅？我记得好似吓，唔知 blue 乜鬼啦。 即系我觉得所有运动赛事你变颜色，即系尤其是你球队变颜色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嘅。 我觉得足球就真系好难，篮球还可以。 仲有一样嘢嘅，其实而家侯城都变紧啦。侯城就球迷推翻呢个老板嘅决定咯，因为 How City 咧就想改名叫 How Tiger 啊嘛。 系 咁，但系就球迷就即系反对咯。 啊， 点啊？ 咩啊？ 利兰。 冇啊，其实讲下转颜色啫，转颜色唔好大件事啫嘛。利物浦喺1904年嘅时候都有蓝色转咗红色啦，几好啊。 其实你哋嗰个红色都有转过个通嘅呢几年。 嗯， 而家嗰个 即系你由蓝转红系好夸张嘅一件事嚟噶嘛。 系， 但系其实都有好多球队都系咁嘅。 唔系，咁啊好多都转过，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喺同意之下转，抑或即系大家反对嘅之下转咯。咁、你因为上次卡迪转嗰个咧，就是、因为个老板迷信啊嘛，佢、觉得个红色系利啲啊嘛。咁、而的而且确亦都系嘅，佢转完之后就上英超嘅。咁嗰个引佢一镬啦，咁但系第二镬嘅就系炒咗 Milky McKay 嘅嗰个 副手啦， 个副手啦。咁然之後就揾個馬來西亞仔翻嚟佢啊嘛，咁呢下又係幾奇咧？咁而家就其實就睇睇啦，即係可以留意一下卡迪嗰、那個即係睇下 Milky McKay 嗰、那個嗰、個命運係點啦。因為佢其實係好得球迷嘅歡心嘅，因為佢帶佢帶成隊波上嚟英超噶嘛。咁啊，仲有邊啲可以講下？冇噶咯喎，差唔多就 冇啦。咁啊，快快脆脆講埋今個禮拜波啦。咁啊先嗰场再讲 最大嗰场啦， 车仔对利记啦，问咗狮子啦，狮子话点喺度，点睇啊？ 头先喺反慢讲咗啦， 嗯， 咁就利物浦呢场赢嘅。 咁啊，原因得一個啫，就係因為上次蘇亞雷斯停賽，因為咬鳩咬呢個嘅 伊雲路易。 咁為咗要證明，即係要重生咧，呢場波係時候發圍。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往績有支持有保證嘅。咁啊，呢個摩連奴對親利物浦咧，其實都唔見係話即係有一個好絕對 明顯 嘅優勢。咁啊，格食格之下，再加少迷信信扯嘅話咧，我覺得呢一場波。車仔打到咁立，咁利物浦打到即係清風送爽，咁、我覺得如果咁都贏唔到嘅話，就俾曼聯追到得翻兩分咧就好大。 即獅子都講，唔好怪旁證，忘記背後，一人走多步。就算冇判錯 ，Sterling 都有七成機會 miss。啊，即係講翻尋晚啫。 係啊，做咩？你讀我 Facebook 出嚟啊？ 咩啊？做好自己，十個誤判都阻唔到我哋再反超前。Come on, let's 系啊， 系啊， 我系咁谂噶， 帮你读埋出嚟咯、 多谢你啦。 呢啲、都系教好教嘅球迷，呢啲都系一啲 OK 啊。 咁唔系咩？你嗰史达灵嗰球波，你俾佢单都会入咩？ 咩啊？ 咪即系由屌球证变咗屌史达灵啫嘛，一两样。 哦，系你中意啊？讲太多啦，利物浦。咁啊，车仔，咁啊，车仔睇下点咯。 车仔主场 咯，车仔主场啦。 同埋我谂佢个体力消耗啊，冇利物浦咁大嘅。 嗯， 系啊。 我讲咗啦，我唔睇嘅呢场波。啊，因为不能睇三场车路士，死人嘅大佬。 嗯， 系啊，伤身啊，大佬车。 另外一场叫硬仗啦，纽卡素主场就会对住亚仙奴。 哇，呢场都硬硬地啊，呢场都系啊。因为睇到纽卡素即系 硬硬地啊，系好硬 啊， 大佬纽卡素主场喎。 系啊，同埋纽卡素今届打前面嗰啲真系 系 有啲计嘅， 一比零啊，曼联。 系啊，咁啊啱啱又借完 场 五球。 纽卡素已输过好多场都系。 嗯， 好 好多场都输过。 总之都赢多输少啦，系啊。咁啊，纽卡素近况当然系好啦。其实我觉得佢呢队波真系 mercenary 嚟嘅，即系其实系雇佣兵嚟嘅。咁啊，只要打得顺嘅话咧，其实佢哋个 form 咧， 唔系开始有啲队形走到出嚟噶，你见。到咧就以往啊，真系几雇佣兵嘅，咁、但系就今季系越打越见到有个队形啦，咁同埋就近况其实有好几个球员系 fit 得好紧要嘅，譬如 Ben Arfa 喺右边个威力系越嚟大啦，咁仲有就 古方啦，古方啊 系啊，咁仲有其实 Soko 都好好硬硬炸炸噶呢扎都，咁所以就 佢同类型嘅球员 系 好多， 咁仲有 好多选择俾佢拣， 好坚挺嘅龙门啦，即系嗰只系啦，嗰只真 系 好犀利嘅，咁所以就呢场波亦都一场硬仗啦，咁仲有啲乜嘢啊？仲有啲咩可以扫啊？托定咸就会对住史笃城啦， 热刺， 我哋都未恭喜呢个舒活， 舒活 咁啊，舒活终于都俾佢恨到一张即系 年半 长期饭票， 年半 咁就咁啊，佢又仲要强调自己系留住即系热刺嘅血啦， 但系佢踢到好耐玻璃杯， 但系佢就。一簽完約就算唔算揸流彈咧？上一場一比一，其實踢得好撚差嘅嗰場波，我都有立過下。 佢好似入咗球罰球， 係死球嚟嘅，都係死球。咁啊輸又輸咗翻球死球，咁但係成隊波就又開始見唔到啲隊形出嚟啊！ 佢攻咗廿球，得三球中框。 係啊，唔係同埋係冇乜隊形走到出嚟啊！ 好難。 咁同埋就繼續，我諗要留意住嗰個唔係嗰個中堅嗰個死門啦。我諗就即係呢幾場波，其實尋日嗰場波係可以輸得俾西布朗。 西布朗。 咁所以睇下輸會點執啦，即係。我觉得将合约其实系嚟得早一滞，如果我系阿 Levy 咧，就会打埋个圣诞派啫。 唔系，其实我咧打即系半年啦，不过可能佢有个稳定因素啦，都想 reward award 佢多一年啦。 嗯， 系啊，其实半年有得合适啲嘅。 O K， 系啊。 咁啊，大致上啊，星期六、星期日都系呢啲咁嘅波啊，连续两日咁啊。 仲有场， 仲有啲乜嘢可以睇？ 应该几好睇嘅，爱华顿主场会对住修咸顿啦。 头先讲咗啦，嗰场吓。 咁啊，冇咯， 冇啊。差唔多啦，咁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咧，就要讲讲个我哋 大事回顾 啦，大事回顾啊， 大事回顾。 咁 呢度啊，一面倒梗系讲某个人噶啦， 吓 系嘛？ 我唔讲啦，即系都知我嘅。咁我今年最难忘嘅，梗系嗰件事噶啦。咁即系唔使再讲啦。咁我哋有好多网友，我谂我再先读咗啲网友先啦。 系 咁就Eddie Ken 咧，佢话曼联就进入新嘅时代啦。咁啊 ，Tristy Con 咧，佢就整咗幅相出嚟，嗰幅相咧就系。马天尼斯嚟嘅，举起双手，咁咧就左上角咧有个比数，个比数咧就系爱华顿一比零，咁咧就赢呢个曼联嘅，呢个系佢最难忘嘅。咁然之后跟住仲有咧就系 Kenny 啦，都系废水啊 ，Kenny 咁啊，跟住仲有 Tony 利物浦圣诞上榜首， 系 噶啦， 系咪啊？ 系啦， 咁呢个好难忘咩？ 我觉得太过 唔系呢个真系几难忘嘅，因为都可能系今季唯一一周嚟嘅。 但系其实我唔 系啊 ，OK， 上过噶啦，之前你冇戇鳩啦， 头三个礼拜咪上过咯， 唔好 第二、第三周咪 有啦，有 哦，得啦，咁啊，唔好上咁多，都话系一个天文异象嚟嘅。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唔好学，即系你估 死好多人。 唔系你估好似张国荣咩？我呢一秒呢一分钟，我上到榜首嘅，有乜意义咧？你唔 系，其实我唔系 做人唔应该咁短视啊嘛。 其 实 我唔 系 好恨利物浦圣诞上榜首，冇乜用，即系我情愿即系继续俾阿仙奴摆下，佢呢啲咧就摆喺榜首咧就腾腾震噶啦。即系我情愿利物浦有个目标去追下， 即系高处不胜寒啦。即系永远都系领先嗰个封咗食得最大。 就好老实讲，而家你搣咗曼联出嚟，其实冇乜边几队有呢个大头经验嘅。 嗯， 讲真，永远系追系好过带头嘅。 系，冇错。 跑马咩？你估？ 唔系，唔系咁。 佢跑马都真系咁。 唔系，经一讲得啱嘅，只有魔佬系大个大个贵系咁样。 唔系，因为。跑马带头嗰隻就会蚀底啲，去食风㗎嘛。咁你太打联赛唔会食风㗎嘛。 但有压力。 压力㗎嘛。 唔系啦嗱。 唔系我唔系啊杰斯。因为我嗰队届届都带头都唔会。 你冇 乜压力咁样㗎好似都系咁带落去㗎啦。喂读埋先读埋先读埋先好唔好啊 ?David DS, 啊冇嘢啊佢就 thank you 啊。佢话 thank you Sir Alex,ok。咁仲有汪开通啦亦都系啦废除退休啦。跟住仲有 Ben Robin。Ben Robin, 哦魔佬再上车。恒大夺亚冠呢个最难忘嘅 ，OK， 前三系乜嘢啊？ 欧联多蒙特四强两胜皇家马德里。 哦，呢个难忘啊！呢个今届都系今届嘅嘅其中一个即系两场最精彩嘅赛事嚟嘅。 系 咁，仲有 阿 Paul， 唔系 Kelvin Wu， 佢就话。佢最难忘呢就是苏七咬人然后话苏七即就续约呢个真 係。呢两件事冇关系㗎。 吓喔咁佢难忘㗎嘛。即係难忘唔肯世界。 咁另外有位啦 ,PASU 啦。 喂点解你 skip 咗咁唔讲啊 边个 先欧补返上面先欧联拜仁四强两回合大炒巴塞罗那。 呢件我都系啊。 呢件系你 呢件系我啊。 OK, 仲系逼基哥拜乌龙。 仲系大胜啦、啊、七球啊大佬。 七比零。 边撚可以赢班赛七球呢喔、哦、就係、是、拜仁啦今届啊。2013年嘅发生嚟。 另外一位就 Steven 就话就係曼联力争前七咁样讲。 仲有 Mimi 啦 ,Mimi 就话4424阵发失传啊呢、這个系最难忘嘅。 呢、這个最。 版主老废走人。 嗯。係仲有边个同埋。 Kenny 就话魔佬回归。系啦，咁啊，然之后你就讲就话英超势均力敌啦， 唔系嗰个杰斯仔，嗰个就系佢就话英超终于就势均力敌啦，呢个就最难忘啊，因为真系廿几年都冇见过啦。咁啊，仲有咧就系 唔好讲边个啦 ，OK， 真系 Adrian 啦 ，Adrian 就话万不作恶，英超见青天 ，OK， 咁啊，仲有就系 Johnny 就谢拉特怒目云佩斯啊，咁啊 Johnny 嘅最难忘，最后仲有两个就系阿 Livermore 就 retirement of 呢个 Sir Alex Ferguson， 咁仲有 Tiger Fly 啦，就系老莫。个女食黑肠，哇！屌呢啲同足球真系冇乜关系噶。好啦，咁啊，然之后又俾我哋啲，仲有边个啊？京一啦，京一讲下最难忘2013年嘅足球事件系咩啊？ 最难忘啊！ 系 居然阿仙奴会买到奥斯尔，出咁捻多钱。 呢点其实都值得讲一讲， 真系好捻。 即系如果你系一个亚迷，我谂系几年嚟嘅起讯， 真系 系啊， 真系好捻破格。 系啊，谂唔到呢个孤寒佬竟然 即系改少少啦，即系最难忘就系云加转胜咯， 都得嘅，正常翻系嘛？ 正 黐线变咗正常翻， 低点睇啊？或者有啲亚迷觉得佢而家先黐线咧？屌，系咪先？即系唔理个财政啊嘛。仲有咧，系点啊？ 我最难忘 梗系同曼联有关嘅， 系啊，系云佩斯对呢个阿仙奴嘅时候庆祝嗰下咯，真心嘅呢下， 哦， 好难忘，我谂唔到有一个人俾佢 真心抽水嘅， 系啊，唔系真系真心嘅，呢个系我，你一问我一谂系谂起呢件事 ，OK， 系好难想象一个人可以做得出呢啲嘢咯 ，OK， 你话佢唔系人嚟噶嘛，你都话佢唔系人， 曾经我以为佢可能系， 我帮你兜埋啦 ，OK， 好，咁啊，仲有边个啊？ 卡梅咧？ 卡咧？ 梗系老废退休啦， 系， 真系最难忘。 喂，但系其实我想问一问，退休系一个好 长时间嘅一个 process 嚟嘅。佢讲退休同真系退休，又出埋面又话自己退休搞几个月。 唔系啊，咁佢 而家你讲紧一刻啊嘛。 唔系啊，佢系咁佢 即系成件事 退休系几突然噶嘛。 即系你五月初难忘，六月尾又继续难忘。 唔系，咁你问而家我哋讲最二零一三年，咁我谂二零一三年我永远都会记住嘅就系费格逊退休咯，即系一定一世都记得 噶。呢一刻嗰一刻啊，你知唔知依家睇翻个片都喊得出噶？ 吓，你会咯，即系我。 梗系我会咯，我都知你唔会。 你唔明我哋啲心态啊！即系我而家，我哋真系怀念佢啊嘛！即系我而家谂住，其实我搵紧少少啲，我做紧少少功课啊，即系搵啲 incident 出嚟咧，准备帮佢封圣嘅。 嗯。 即係封佢做 聖格遜、 聖 Ferguson 咁樣咧，咁但係你知教會嗰啲咁嘅，即係你揾翻 incident 出嚟噶嘛？ 你咪幫佢揾嚿石頭。 咪揾嗰啲通常都係嗰啲咯，即係無端端補七分鐘啊咁嗰啲咧，嗰啲係一定同費格遜有關嘅，神蹟嚟嘅呢啲直情係。 粗撚無恥， 粗撚無恥。嚇，點 做咧？我講我嗰個啦，咁我嗰個就其實都係拜仁嘅，我都幾開心拜仁可以攞冠軍啦。 系， 因为那个 group 嘅球员，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否极太疲极太耐啦，系啦，嗯、即系以往其实追逐咗好多嘢，咁结果终于赢到呢个欧联冠军啦。同埋有段片，其实我都想问阿杰斯攞嘅，即系你知派片频道有好多即系好高质素嘅片噶嘛，就 系、 是、拜仁其实今年系出咗个 DVD 嘅， 系 就系佢个故事系由前年输俾车仔。决赛输俾车仔，自己主场输俾车仔， 系 嗰一刻开始去到喺温布莱赢多蒙特， 嗯， 嗰365日， 但系全德文噶、哦，大哥， 但我就想睇片啫、 哦。我其实、啊、我印象中咧、啊，我嗰个 library 系有嘅、啊，但我就好似冇下载到嘅、啊，因为有阵、嗯、我其实系我攞嗰个外国网站咧，佢就有好多有条德国仔咧，就成日摆呢啲嘢噶，系、嗯、有过你讲嗰套嘢噶，但系我就冇攞到啦，因为佢全德文嘅睇唔明嘅，咁、 嗯、 但系就我谂仲有你又讲嗰、那个嗰、那个难忘嘅先就系、是、我谂其实嗰个庆祝都好正啊， 嗯、 即系见到拜仁嗰个巡游咧，咁、嗯、大家又着翻晒嗰啲 传统嗰啲皮嗰啲 咩巴伐系咪叫 巴伐利亚？佢有个名叫应该叫 Lederhose 嘅 Lederhose。 咁嗰个又系嗰晚又系好开心嘅， 吓 咁啊！ 我觉得由最低处去到最高点啦，即 系 喺自己嘅长度输俾， 同埋都邓天力基斯开心嘅。 我即系邓大部分嘅捧杯嘅球员开心嘅， 系 真呢个真心嘅， 系。亦都唔好太过成日西班牙垄断啦，即系呢个都系 系啊。咁同埋即系头先小豆讲啦，7-0赢巴塞系好了不起一个成就嚟嘅，即、嗯、系、就是、的确系喺呢一队巴塞嚟讲，我谂唔到边一队系可以即系、就是、击败佢两场赢佢7-0。 系咁啊，诶决赛佢嘅对手其实今届都过咗一个好 多蒙特 好非凡嘅一季嘅一年嘅， 即系基本上 可以打到入决赛，即系、就是、最后嗰场波唔系输晒俾大拜仁嘅，即系我哋都但系记得嗰场波。咁啊即系都虽败犹荣咯，实际实即系最后嗰个情况系。 仲、有一件事， 仲有 乜 嘢 讲啊？我你头先讲起西班牙，我谂起呢个洲际国家杯大溪地对。 系我哋認識咗大溪地呢隊。 係啦，咁咪點解特別講嗰場就係大溪地嘅球員其實送咗佢哋嗰個民族嘅一條鏈俾嗰扎西班牙球員。嗰幕咯，我諗。 係嗰幕又係好正嘅。 係啊，都幾正 啊。係啊，嗰幕又係好正嘅。 飛抽水啊，呢個。 係啊，2013年其實幾多呢啲咁嘅幾得意嘅嘢嘅。 令到阿費托一場成為神射手。 係啊，冇錯。係喎，呢個又記得喎。 費托好有神射手命 嘅。係啦。咁啊，希望2014年嗰啲足球仍然都係咁精彩啦。咁、就大致上係咁啦，應該咁、啊最後就要去呢、這個等等等等等咯。咁、今個禮拜就 好似冇乜人俾貼士喎。 今個禮拜真係冇乜賽事㗎喎。咁、 我講咗 讀咗OK 你讀先啦。我見到 EV 啊，我要幫個 EV 讀嘅係。 我講咗我先啦。今個禮拜繼續唔係上個禮拜登曬啦。OK 上個禮拜，但係今個禮拜繼續博冷啊。愛華頓和修咸頓，跟住第二場係。車仔對利物浦，利物浦贏 ，OK。跟住然之後第三場係紐卡素對阿仙奴，紐卡素贏 ，OK。 係啊， 好。咁就仲有阿 EV， 我讀咗阿 EV 先啦。阿 EV 咧就係、是、布里斯托城對史提芬納治。李老闆咁都仲可以揀到下邊嗰啲 英冠嚟嘅， 就主勝啊，即係布里斯托城勝啦。仲、有一場咧就 Colchester 高車士打就對呢個克魯，咁咧就亦都係主勝。另外咧就係、是。 唐卡士打就对呢个米和尔就主胜，即系三场波都系低组别噶，就冇一场系英超嘅。咁啊，慈生。 喂，想補充下點解少啲人啫？因為就今個禮拜就即係啲意甲啊、西甲啊、德甲都收曬爐，咁就即我就唔打算就將大家嘅即係啲股波 tips 啊計落去，即係之前我有啲統計，咁我唔計落去㗎啦。咁、就但係 又唔計啊？ 唔係呢個禮拜啊。 哦， 因為等到嗰啲開翻，即係開翻， 但係可以照比嘅， 可以照比。 O K。 嗱，我仍然計分㗎。係 ，O K。 咁我就 兩大長老喺曬。系咪？ 唔系我做计数嘅啫。咁跟住就系、我就会系车路士对利物浦嗰场入球势。 嗯， 我一场之后单拣啲，冇乜心水。系。 O K， 好。 O K， 好。咁啊，仲有边个？ 哦，唉，真系俾阿的拣咗两场，真系。不过都照比啦。新特兰卡迪夫城对新特兰要新特兰。车路士对利物浦要利物浦。爱华顿对沙咸顿和。 哇，系咁意吓， 我唔敢再追新特兰，开咗啦已经。好，知咩？ 到我啦，咁啊简单啲啦，纽记对阿仙奴大啦，咁啊诺域治对曼联都大啦，系咁多。 好，卡妹， 曼城就赢水晶宫，修咸顿就客胜爱华顿，车路士对利物浦和苏七手入添。 O K， 劲佢打晒飞机啊！头先 苏七手入而家分头好少嘅啫， 系嘛 ？O K， 仲有到狮子， 我好耐冇比过啦。 系啊， 梗系曼城主其他啦，系啦，咁跟住继而就梗系呢一个嘅纽卡素呢个让球主胜啦。 哇，曼城真系我谂热到冇得。 主其他系 都六倍七， 曼城都 好分好分 喺边度？啱嘅啱嘅， 对水晶宫 即系冇得输咁就系啦，即系睇下入几多球啊！对住水晶宫主场， 利物浦就对车路士半场大啊。 O K， 会唔会嚟个反高潮咧？即系破曼城柱就系水晶宫咧？ 唔系啩？ 系破咗啦！ 其实细都大捻镬噶， 主场打七倍啊！ 其实细 倍啊，几好买啊！ 仲有冇边个？ 有啊有啊！ 小豆 俾埋嗱，我会入埋榜噶，如果中你话。 O K， 车路士对利物浦，首名入球艾斯派古达。我用埋侵卡嘅，唔该。 侵卡。 哦 ，O K， 得。咁啊， 到你啊， 讲咗。讲晒，即系直接关我咗。话英超真系想我死嘅。咁啊，冇啦，俾一场啦，就要信下狮子啦。利物浦赢呢个车路士啦，屌。谷尽啊，谷到好尽。我信，我都系信狮子噶咋，真系，系啊，真系。 侵。 吓，侵卡埋佢啦，真系。 冷静 晒 ，OK。好啦，咁啊，最后交代翻先啦。咁啊，都系噶啦，开头讲过，临尾都讲啦。31号嗰日除夕，咁啊，哭波桑就会直播嘅，大约时间系10:30。咁啊，然之后做完哭波桑，其实跟住落嘅就系我哋会喺 Regga 呢度啦，咁啊，开埋个 live 啦。 但系有个技术问题啊，你倒数，但系有 delay 嘅我哋。 嗯。 咁你有冇觉得？ 冇啊 ，Red 嘅先時間都 OK，Red 嘅先時間11:59咁樣。 等於澳洲同北京都唔同噶啦，都倒數咗噶啦。 咪咯，時差嗰個唔係 delay。OK， 費格遜都有費格遜時間啦， 係啦，冇錯 ，Red 嘅先都有時間嘅啫嘛，係咯。 咁啊，大致上就係咁。 好啦，差唔多啦。 提一提先，咁啊，頭先點解聽到獅子咧？因為稍後啦，夜啲啦，大約12:30到啦，就會上埋個反慢噶啦。佢哋琴晚就。即係唔得閒，咁所以就今晚補錄翻，所以今晚就會有埋反萬嘅 ，OK。 好。 另外之前早嗰兩日禮拜三咧，就其實 EV 就出埋噶啦，點子冰冰聖誕嘅特別版第二集 ，OK， 大家可以留意聽翻啦。 OK， 仲有星期日嘅曼聯新聞。 係。 哇！啲足球節目多到不得了。好啦，咁啊，差唔多啦，我哋咁啊，足球頻道2014年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大家就 預祝大家啦， 新年快樂 啦， 新年快樂啦。OK， 咁啊，下個禮拜二嘅。哭波桑就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 ，OK， 好，拜 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